梦之声，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魅力。 永恒的魅力，欢迎各位好朋友。那在这两天呢，我们都和大家一起来分享，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小礼品。那这些小礼品呢，都是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，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，在7月6号到7月8号，老国展的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将会有100余种这种乐器，还有生活的精选的品牌。都会在这里呈现，我们可以听现场玩音乐，选好货就在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。当然了，在我们的这次展览当中呢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我们的广播之声也加入其中。这是我们广播之声在2018年夏天举行的民乐全国青少年艺术大赛，在初赛当中，一些获得非常好成绩的小朋友，在7月7号上午10点半到12点，我们将会在展会当中为大家做一场小演出。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也是演奏会，有40个座位，所以先到先得。到那天如果早到的话，就可以坐着来聆听小朋友们的演奏。那如果到晚呢，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旁边和我一起为小朋友们鼓掌。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内容呢，其实是来自于一位大提琴家，当然了，也有卡拉扬还有柏林爱乐为他助阵。永恒的魅力正在耳边，我是王卓，欢迎各位好朋友。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，这是非常著名的罗斯托罗波维奇和卡拉扬、柏林爱乐共同来合作的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，还有来自于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变奏曲。

顺义剑顶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-8726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中国矿物精品2018展览正在中国地质博物馆举行。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49家单位及矿物精体爱好者珍藏的精品矿物标本120件套，包括绿柱石、刚玉、电气石、黄玉等中国宝石矿物。许多国内顶级矿精都是第一次在北京亮相。展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被誉为中国皇帝的凌锰矿晶体，这是目前中国发现凌锰矿中体积最大、单晶最大、质量最好的一件标本，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罕见的。另外一件标本是世界罕见的车轮矿晶簇，这一标本是首次对外展出。此次展览将持续到八月底。中国地质博物馆位于西四地铁站西北角，乘坐地铁很方便。最后来关注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中国巡展北京站，将于7月15号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幕，展期到8月30号。本次插画展汇集了全球76位著名插画家的375幅作品，让中国的孩子不出国门就能领略世界级的视觉盛宴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 永恒的魅力，这两天呢，为大家带来的小奖品里面呢，其中最最主要的就是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为大家提供的展会门票。有人说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活动呢？在这里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，就是7月6号到8号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将会给你全新的一种音乐体验，100余种顶级的乐器品牌在现场等你挑选。其实呢，在里面还有这种电音大咖都在现场，那乐坛的很多的前辈我们都可以近距离的交流，当音乐恋上生活，听现场玩音乐买好货，惊喜乐不停。所有的对这些都在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可以见得到。当然了，对于这个展会呢，如果想有更详细的了解，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，就是乐动北京。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，也就是北京广播之声，点击会一会或者是黑胶集市，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里。每天呢，这两天我们都会把关于如何领票的信息发送到群里面，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领取电子门票。那在7月6号到8号在北京的老国展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展览。当然了，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和大家一起来分享，就是在7月7号这一天展览当中呢，还和我们广播之声有关。我们的广播之声呢，在7月7号的上午10:30到12点参加到我们今年的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艺术大赛民乐比赛，也就是初赛当中一些获奖的小朋友，他们将会在现场为大家演奏一些非常经典的民乐的作品，上演一场精彩纷呈的演奏会，期待大家能到现场给小朋友们捧场。演奏会呢只有40个座位，先到先得。好了，那继续进入我们今天为你带来的这些经典唱片的分享。今天一起来聆听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张，由罗斯泽波维奇、还有卡拉扬、还有柏林爱乐为我们演奏的《德沃夏克》，他的大提琴协奏曲。我是王卓，欢迎回来。 Thank you.